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田雅霍，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台湾高铁北上列车昨天拾获一个装有现金300万的登机箱，民进党立委陈明文的儿子陈正廷解释，那是父亲给他到菲律宾投资珍珠奶茶店的资金。媒体人黄月红今天到台北地检署地状检举陈明文父子涉嫌非法洗钱。黄月红指出，陈正廷父亲资助创业的说法有违常情，希望检察官调查陈明文哪一天到哪一家银行领钱，银行有没有依洗钱防治法的规定通报超过50万元以上交易，以及这个装钱的行李箱是谁带上高铁，目的地何处，交给谁。黄月红认为，如果陈明文父子无法清楚交代现金来源，可能涉及洗钱防治法第15条的特殊洗钱罪，可判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监察委员赵永清和田秋瑾调查核四厂重建码头影响盐寮芙蓉沙滩流失，发现去年底的沙滩减少量高达18.4万立方公尺，相当于减少98个标准游泳池，沙滩高度平均减少1公尺。而且自2008年开始，台电超过11年从没办理养滩，提案纠正经济部、台电、交通部观光局，要求落实养滩承诺。纠正案文指出，行政院指示长期性监测海滩保育规划及研拟具体做法，但经济部竟然直接同意台电函报不定期人工养滩作为沙滩长期保育方案被查，却有疏失。而且台电只在2004年和2008年办理2次养滩，后续对外宣称沙滩都没明显流失。核四厂环保监督委员会屡屡要求说明最大侵蚀量的理由和合理性，台电也都没有具体回应，核有严重待失。交通部观光局办理芙蓉滨海旅馆区 ROT 加 BOT 案，同意芙蓉饭店新建工程开挖剩余土石方优先堆置于盐寮沙滩上，没有要求必须先筛选成黄金沙粒径大小才能放置，东北角管理处也没有详查已知日治时期就存在的黄金沙滩混杂着碎红砖，影响观光形象，也有疏失。新北市林口区世大运选手村社会住宅今天正式公告第二波招租，国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说明，这次提供3房型和4房型，共计756户，面积从42平到55平，租金13000到20000。此外也放宽申请门槛，申请人及家庭成员平均月所得不超过51331元就能申请，受理期间10月4号到11月12号。国家住都中心指出，这次招租只有一般户和优先户2种身份类别，以电脑公开抽签时的序号选屋，每一申请人只有1个选屋序号，不再用多重身份选屋，减少民众困扰。经济学人资讯社今天公布年度全球宜居城市指数报告，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击败了澳洲墨尔本蝉联榜首，表现最好的亚洲城市为第4名的日本大阪，澳洲雪梨、加拿大亚伯达省南部城市卡加利分别抢下了第3、第5。6到10名依序为加拿大温哥华、多伦多、日本东京、丹麦哥本哈根、澳洲阿德雷德。 法国巴黎受反政府黄背心示威活动影响，名次一口气退步了六名，跌到第25。英国伦敦和美国纽约很难摆脱犯罪和恐怖主义风险阴霾，加上基础设施负荷太重，分别拿下第48和第58。亚洲国家新加坡名列第40，香港排名第38。至于全球最不宜居的五座城市，包括了叙利亚大马士革、奈及利亚拉各斯、孟加拉达卡、利比亚迪利波里、巴基斯坦克拉吃。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99点，来到10657点，成交金额1050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上涨46点，20671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7点，1972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1点，2931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39点，9594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322点，涨幅1.26%，25850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17点，3108点。中央气象局发布了豪雨特报，嘉义、台南和高雄沿海地区都已经降下了局部豪雨。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多么立刻，随着年龄增长，皱纹斑点越来越多，守龄肌的你今天也好好保养了吗？让我们来听听多么立刻的爱用者孙翠凤老师怎么说。 你也跟我同款有好好保养吗？无论几岁，不管老无闲，每一天早，上重要的功课就是 来自日本熊本抗老品牌朵茉莉蔻，全系列八瓶都能淡化细纹， 你也要开始用哦。 专柜等级抗老保养品朵茉莉蔻，运费198元，即可体验全系列3日试用套组，100%日本品质。立即来电申请试用，0800-866-866， 0800-866-866。 宇宙的角落，不在你头里，毁灭世界的那场暴雨。 金曲提名最佳演唱组合 ，Crispy 翠乐团，全新专辑《有多少光就有多少黑》，北中南巡回演唱会8月30日同步开卖。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吴青峰。 航行太空，行太空，是你在怂恿我，有一次有一次在深夜发疯，有人回首有行踪，是你在舞动，我有一次有一次你在洪水中。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世界只剩下这床头灯，你那边是早晨已经出门，我此生感到你在转身，无数陌生人正在等下一个绿灯，一再错身彼此脆弱的时分，不过渴望你可吻的余温。想独 我受了伤再偷偷好起来，等你不在。时间在按下许多次快门，沉默里听见转动的秒针，一个人吃饭这个名字不带你认分，你低声说你有别人，我的话筒只有自己的体温，天天认真也只一直成真，你说 需要你的爱的时候你在不在呢？2:12，希望你在。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你好，我是欧马克。今天呢，我们的广播女神一样呢，就是她有一个带状的电视节目要娱乐乡民要录影，所以今天没有办法来这边做现场，不过你们可以陪着我聊聊天。 身边都是雷队友， 上台报告很紧张。 Come on come on， 上班族543， 一起来聊聊今天的 543。 今天的演歌是0223639955，0223639955，欢迎打电话进来，跟我分享一下你的543。在今天呢，台北的天气是这样的：早上突然的一阵大雨，昨天还是晴空万里，太阳艳阳高照，今天就突然下大雨，中午也是噼里啪啦的大雨一波，不知道你有没有淋到雨呢？我的同事都淋到就是脚湿湿，还不得不去买袜子呢。那么今天呢，也来到了星期三，9月4号星期三，所以我们第一个小时呢，除了接听大家的543 calling 之外呢，第二个小时也有星期三的周三告解日与周三告解式的时间，欢迎光临啊。 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新歌，来自于 K391。然后呢，这首歌叫做《Playing》，听到以后觉得，这不是跟之前那个 Alan Walker 的《Faded》很像吗？告诉你，就是他做的，同一个人，这已经变成他的招牌编曲方式了。来跟我543的人 Where are you now? 你在哪里？这首歌曲就是 Alan Walker， 也是让他一战成名的成名代表作，就是 Faded。 2:18的哥哥妹妹有意思，继续为你送这首新歌，来自我很喜欢的 DJ， 他叫做 Jack Jones， 跟 Top Low 一起合作这首新歌。同时呢，也分享一下就是Katia 最近转给我一些奇妙的新闻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平常都没有在看新闻，我的世界之窗就是来自于飞碟联播网的 App， 在做节目的时候大家告诉我的事情，以及卡迪亚传给我的事情，我的老婆传给我的事情。这个呢是在中国的一个田径比赛，有两名女子选手，她们的名字叫做廖梦雪还有童增欢，她们呢在全国的田径赛当中呢夺下了女子400公尺的金银牌。那这个比赛照片呢上传以后引发网友热议，因为呢虽然她们参加的是女子田径比赛，可是因为她们的外表非常的像男生，然后很多网友说她们不是女生吧，她们长得比男生还要男生啊。那当然呢，这种新闻就一定要附图嘛，对不对？附图眼见为凭嘛。那我们就继续看下去。看到了这个400公尺接力赛呢，这一些队友们，还有这个比赛的人呢，然后就看到说，真的哎，就是廖梦雪跟童增欢他们两个人真的长得很像男生，非常非常的像。好，然后 照片上嘛，那当然就是网友就会有毒舌网友啊，有人去找他们的生活照啊，有人去看他们那个访谈的影片，说他们声音也很低啊等等之类的。官方呢有特别发出了声明澄清啊，说这两位选手呢都是很优秀的运动员，他们100%是女人。那为什么会运动员就是有可能是因为他们的那个身体潜能过度的激发了，所以大大提升了雄性荷尔蒙，然后外在表现就是他的脸还会长得比较像男生。在看他们的比赛照片还有他们的生活照的时候，你不得不说他们的脸真的长得很像男生，可是就是你要仔细的想想，他们是就是顶尖运动员，然后你再看一下他们的身材跟他们的肌肉，你就会发现他们绝对是女生。因为呢，比较一下男性的田径选手跟女性的田径选手，就是那个肌肉量跟那个精实跟爆发那个线条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所以不管你可能觉得他的脸长得再怎么像男生，你只要看他的身材，你就可以很肯定的他是女生的。 启动不真的大军干扰，莱弗萨克斯罗曼蒂克斯，被爱莫大于心思，全身只剩眼神死，爱情卡关，孤单寂寞难熬，生活卡关，为五斗米折腰，运气不好总有下个来闹，需要时间消化这些悲惨玩笑。说得好，在哪里的他，在哪里谈好，相机好，交际一直好，人生有个立场。说得好，流年不太好，当作伤得好，相机好，跟小寂寞守在一地歌唱。说得好，在哪里的他，在哪里谈好，相机好，交际一直好，人生有个立场。说得好，流年不太好，当作伤得好，相机好，跟小寂寞拥抱在奋斗拥抱。不想假设隐藏人堂，想离却能不上个当，难过的自己一了百了，很梦不见强力视线断掉，白色萨克斯罗曼蒂克斯，被爱莫大于心思，全身只剩眼神死，爱情卡关，孤单寂寞难熬，生活卡关，为五斗米折腰，运气不好总有下卡来那，需要沉淀思考，命运莫名其妙。说得好，在哪里的他，在哪里谈好，相机好，交际一直好，人生有个立场。说得好，流年不太好，当作伤得好，相机好，跟小寂寞守在一笔歌唱。说得好，在哪里的他，在哪里谈好，相机好，交际一直好，人生有个立场。说得好，流年不太好，当作伤得好，相机好，跟小寂寞拥抱。生有个比较，说得好，流年不太好，当作伤得好，消极好，跟消极拥抱在分道扬镳，休息够了，抽筋让病发掉，颓废够了，活动活动手脚，消极够了，拜拜告别烦恼，活着就有希望，一切都是真了。 歌金曲。

去猜去猜，我说真的很坏，关不住的男人心态，想你一遍一遍，我的自私你的离开，我知道爱还在，若不懂爱如何去爱， 坏坏爱上了坏， 是我太坏，不应该悲哀， 坏坏败给了爱， 我不懂爱不值得爱， 坏坏坏了的爱， 我知道是我不应该，戒掉了坏戒不掉爱，你还是我的爱， Shout out to 黄丹妮，这首歌曲 BAD 爱上了坏，两点三十二分，等待你的电话，在哥哥妹妹有意思飞碟联播网，我是 DJ 欧马克。欸，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呢，我看到有一个问题是我可以回复的，因为最近我也遭受到这样的难题或是痛苦，就是呢 iPhone， 好 iPhone 呢，有人问说，请问哦，维修一个 iPhone 主机面板那个报价大概是多少啊？最近呢，我的 iPhone送修主机面板两次，很难过。一次呢是他突然收不到 4G 了，开 WiFi 可以接 WiFi， 可是你知道就是没有办法啊，你平常很多地方你还是想要用啊，我就拿去修了，因为接不到 4G。 好，那个时候报修第一次2500元，修下去接下去以后呢，回来就隔了一个礼拜没有手机，然后用H 厂牌的备用机，简直要发疯，好可怕！我以前也不是没有用过 H 厂牌，就以前我也是用过，可是我没有想过竟然会如此的可怕。好，题外话，回来以后很开心，就呢充电，然后用完了以后，100%的电拿回来用，然后充电，插上去以后发现不支援此配件，插电脑不行，插我家的每一个插头都不行，换线也不行，来到电台插也不行，正版线、盗版线、原厂线、非原厂线全部都不行，就是不支援啊。有的时候呢运气好一点它可以让你充，有时候不行。我想说也不能这样一直甩骰子吧，这样不行啊，哪一天我真的需要的时候充不进去没电怎么办，再拿去修。那拿去修以后呢，他说哦，这一定就是你那个之前没有用原厂线，那没有用原厂线呢导致就是他现在不支援，你买一条原厂线。好，我买一条原厂线呢，便宜的300块，贵的有700-800，然后也有更贵的这样子。好，买了，买回家还是不能充，还是碰运气，给我充进去一次以后到100，然后又慢慢用到快没了，怎么办再去找。我就想说不能一直找同一家，换另外一家呢，就是其实我曾经有想要去找过那一家，可能那一家的报价就是比较贵，然后面向看起来比较来者不善的。然后他也试也测，说充不进去，测，他说哦，这个哦，电池的问题，换一个电池哦，600块了，然后交给我。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 因为我就是还是不太信任这一家嘛，我想说就算要换，我可能我之后再说，换电池我也先比价一下。好，然后他最后我要走之前，他还想说600块我觉得很便宜啊，可以换一下吧，这值得吧，就换一下。然后我就走了，我就回到原本那一家。然后呢，他就测，然后我就说前面那一家店哦，说是电池坏掉了，那你帮我看看我电池有没有问题。好，他就测了一下我电池，他说你电池好得很啊，你电池现在耗损度很低耶，你现在电池完整度还有98%哎，这不是电池的问题啊，那怎么办呢？他要换那个什么什么充电的什么那个板子，换过以后换好换一个新的还是没用。好，那个东西也要800块1000块还是没用。好吧，那可能就是主机板的问题，第二次送修主机板又花1800，所以我总共花了多少钱呢？这个数学题目，请问欧马克这一只手机一共花了多少钱在这短短的10天两个礼拜之内？歌曲来自于 Cigarette After Sex 的新歌叫做 Heavenly。 说到 Cigarette After Sex， 刚刚在进电台的时候买完午餐进电台，然后发现大楼一楼的大楼楼梯上面竟然有一个晶晶的东西，一个正方形的塑胶套，我想说那这什么东西啊，看起来像保险套，然后经过以后想说怎么会有人把保险套吊在就是大楼的大厅呢？而且这又不是旅馆，这是办公大楼耶、欸，就回头去看一下，拍一个限动，还真的是，这些尺寸是大号的 ，large。 No, I'm not 20 anymore. Don't try. App 上有人关心说，那最后你的手机有没有修好呢？目前是堪用啦，我也不敢很保证说它真的就是好这样子，我是希望它可以撑久一点，至少到新机上市嘛，好不好？我还希望它可以撑到更久，撑到 5G 都通用开用为止，撑到 5G 手机我再换嘛，不要这么快就逼我把它换掉啊。 靠在身旁，你笑得有点勉强，多喝了一点的眼眶，感觉失望，不懂为何爱不如一起想象，无法释怀的心让你筑起城墙，哦哦哦，会不会有一种无法呼吸的惊慌，你总是笑笑把东西里放，就算是黑夜来得让人慌张，你说想到南方看首歌晒晒阳光，笑得有点勉强，多喝了一点的眼眶，感觉失望，不懂为何爱不如一起想象，无法释怀的心让你筑起城墙，哦哦哦，会不会有一种无法呼吸的惊慌，你总是笑笑把东西里放，就算是黑夜来得让人慌张，你说想到南方弹首歌晒晒阳光，哒哒哒滴啦哒哒哒哒滴啦，我们都一样却不会遗忘，开始会成长，一个人的天亮，未来的 现在呢，可能我们的生活都离不开手机，那如果手机坏掉的话呢，要修的之前真的要提醒大家，我们平常就要每个礼拜可能或者每个月约一个时间啊，为自己的手机跟电脑做一些备份，不然的话呢，坏掉的时候真的会欲哭无泪。有时候呢，你拿着手机去给人家修，然后店员就是有的店员就是问都不问，就直接帮你全部，你知道，就是哦，好，我就帮你看一下，然后直接帮你重置，全部你里面所有资料全部不见，照片全部都没，那真是很难过的一件事。然后你要生气，你又不知道跟谁生气，他就会露出一种无辜的脸，说：“这不是常事吗？你本来就应该要做到这件事情，才拿来修的啊。” Yeah, we both.Cast away in a sea and it's frozen. I'm exposed, can't you see? All I need is a little warmth. Without your arms around me, without you on my skin, without you on my body, I'm sorry, I'm sorry. I don't mean to be desperate or pretend that I'm not torn, but I don't wanna let go of the things that keep me warm. Without you, I'm just cold.

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诚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大家好，我们是 MFM。 You make me perfect. You make me perfect. I love you more than I can say. 你就是我的全世界。电台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台 UFO。宇宙的角落，我在你头里，毁灭世界的那场暴雨，一天一天渴望青春老去、时间的尽头盼望着你，如果可以要一起睡去，一点一点直到不会忘记。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Crispy 翠乐团，这首歌叫做《宇宙的角落》，在下雨的午后来听，特别特别的有感觉啊。2:55，在今天呢9月4号星期三的哥哥妹妹有意思，你好，我是 DJ 欧马克。星期三是我们的周三告解日，时间在下个小时要打开我们的告解室的大门了。 Yeah. 恭喜上榜！ 不再投履历，寻找面试机会，现在就开始准备地方特考。9月10号报名，12月14招考。TKB 电类、机械类、行政类课程，10月全新开课。短期上榜，地方特考准备就找 TKB。快上网搜寻 TKB 百官网公职。 摊开新的黑色幽默感，打破想象的金曲新组合，蔡明佑、艾怡良、纪良。 我的双门 全新创作大碟《变心记》，和乐音乐全面变形。 我是潘怀忠。每年全世界产生出数以万计的专业医学和科学报告，让我来告诉你这些资讯对我们的生活有多么的重要。听科学家教你怎么煮饭吃得香，热量更少；美国畅销作家教你怎么吃可以成为亿万富翁；还有诺贝尔医学奖得主的人生故事。医学新知可以很有趣、很生活、很感动，我一定要和你一起分享。 潘怀宗健康 On Air 有声书全套8CD，定价699元，订购专线02-2500-5563，或上好物市集网站试听选购。 大家好，我们是911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香港反对逃犯条例修订抗争冲突不断，行政特首林郑月娥昨晚突然急召政界人士，今天下午4点聚集礼宾府，似乎有意公布重要事项。香港媒体报道，林郑月娥突然紧急召见港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全体的建制派议员。建制派议员推测，他可能正式宣布撤回逃犯条例，缓和当前局势。消息一出，马上激励了香港股市飙高，恒生指数现在上涨869点，涨幅达到了3.4%，成为26396点。香港民主派政党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希望台湾制定难民法，协助受迫害的香港人。蔡英文总统今天强调，非常支持关心香港人民追求自由民主的诉求，但是不会介入。台湾现行法律在必要时可以协助港人，如果港人需要人道协助，也会依循法律，同时依目前情势发展因应。另外，在台就读大学的3名港生回港参加示威抗议，警方逮捕之后尽管获释，但是扣留了他们的护照，3名学生无法离开香港。就读东华大学的李同学原定9月底前往波兰交流，恐怕无法成行。东吴大学李同学以及台湾艺术大学罗同学也暂时无法来台继续学业。3所学校校方今天都愿意为香港学生保留学籍。陆委会也说，无法如期返台就学的港生将由陆委会香港办事处协助。国民党在新北市立委选举中第3选区3重确定和无党籍合作，中央提名小组今天审查通过由前芦洲市长、现任市议员李翁玉娥参选，下周提报中常会。新北市第3选区一向就是绿营的铁票区，尽管蓝军去年底的县市长选战打得不错，但是今年3月立委补选的时候，国民党的郑世维还是以5000票败给了民进党的于天。于天已经表明参与明年立委选举，但郑世维无意再战。地方虽然力拱现任议员蔡明堂参选，不过蔡明堂没有答应。也有人希望国民党新北市党部主委李乾隆出马，但李乾隆也以心系党务婉拒。李乾隆今天指出，新北市党部提名审查小组确定与无党籍合作提名李翁月娥，中央提名小组也已经通过，下周三提报中常会。民进党中执会今天通过台北市第3选区立委征召吴一农出战国民党蒋万安，台北市第6选区征召谢佩芬对战国民党林益华，台中市第5选区征召庄敬诚挑战国民党沈智慧，新竹县第2选区征召郑朝芳对上国民党参选人林思明，苗栗县第2选区征召徐定珍挑战国民党徐志荣， 连江县征召李问对战国民党前学生，金门县不提名。民进党主席卓荣泰指出，还有五个选区今天无法完成征召，必须等到下周或者是下下周的中常会或中执会。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上涨23点，成为20649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22点，涨幅1.16%，1988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上涨21点，2951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47点，9681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34点，涨幅1.11%，3124点。台北股市收盘上涨99点，指数10657点，成交金额1050亿。花莲县长徐祯蔚预告，花莲到仁川将从10月中旬开始每周飞航3个航班。县府观光处今天证实，花莲韩国确定直飞，正式进军抢攻韩国游客。10月中旬，花莲直飞仁川的班机由易斯达航空负责，每周2、4、6各一班，票务系统已经建制，首航日期暂定10月14号或者是17号，航期初步定调3个月。中央气象局发布豪雨特报，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嘉义、台南及高雄沿海地区都已经降下了局部豪雨。云林县和嘉义以南到高雄山区也有局部大雨或者是豪雨。西半部、宜兰以及花莲地区同样可能下起局部大雨。今天西半部和东北部地区都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必须提防局部大雨或者是豪雨。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 内衣，我只选最好的三花100%纯棉内衣，吸汗透气，触感柔软，好舒服。对肌肤的好，身体会记得。这是生活中最简单的美好，属于每个世代的三花。 三花棉业 Sunflower。 2020公主游轮赏樱，跟着盛世公主日韩追樱去。3到4月，3大限定赏樱航次，基隆港轻松出发。海上双米其林新厨设计菜单餐厅，7星级公主剧院享宴。路上一次赏览福冈、釜山、熊本、长崎樱花盛景。早鸟优惠现正实施中，现在预约再享好礼2选1，第二人半价或最高减10000哦。详情请洽各大旅行社。 哇哦，熊胖熊货斋美珍香麻瓜，想到就流口水。肉膜添加化学添加物，中秋送礼就送美珍香肉干肉松。 理财是花小钱赚大钱，生活是花小钱赚悠闲。我是夏云芬，清洁家事我选择全球清洁设备第一品牌德国凯驰，不但能维持居家清洁，还能赢回闲暇时间的主导权。把清洁交给凯驰，把轻松留给自己。 德国凯驰截然不同。卡恰， 我是信。 二个小时来喽， 哥哥妹妹有意思。 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现在呢是下午的3点07分，在星期三的下午3点钟过后，是我们的周三告解日，周三告解室开放了。打电话进来0223639955，0223639955，反省一下，告解一下，可能是你最近可能没有做好的事情，最近可以做得更好的事情，最近做错了些什么事情，还是这不是最近，这是你一直压藏在你生命当中的一个秘密，一直没有跟别人讲。这里是一个 safe space， 这是一个安全的空间，没有人会批判你，你可以打电话进来讲讲你的秘密，诉说一下，告解一下。为你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游鸿明，《告解的男人》。 这个没有过去的男人，终于失去你，灵魂也没有根，不会把你否认，我错了太过分。认真不当 什么？ 今天第一位告解的男人0223639955，嗨嗨嗨，你好。 喂，你好，你好。 今天你知道我们告解是单元流程，一开始打电话进来告解，你要先大喊我有罪。 哦，好，我有罪， 请告解。 上个礼拜六的中午12:50，我父亲过世了。 嗯， 我还是不相信他已经离开。 嗯， 那他还在太平间的冰柜里面。 现在吗？ 我现在还在。礼拜天的话就要火化。 嗯， 这几天我每天去看他，然后再去殡仪馆看他。我永远都想说，父亲，我有罪，我有很多很多的罪，在您生前，原谅我，包容我所有的罪。我没有把你照顾好，让你就这样子离开，很不舍，很难过。谢谢爸爸。 好的， 谢谢你， 谢谢你，拜拜。 好，拜拜。 想说一声，那我会不会笨？伤痕是眼里真，想起你心会疼，你没责任，你别问。 总是一直在讲着爱要及时，爱要及时，可是我们就每次都是到失去了以后才会觉得，哦，我有罪，当时真的没有及时，好像永远做的都不够。换另外一个想法好了，就是事情已经发生了，你也没有任何的能力去扭转时间，我们都没有哆啦 A 梦当我们的好朋友，我们没有办法躲到那个书桌抽屉里面，然后搭时光机回到过去，也没办法弥补些什么。然后很喜欢科幻电影或是时光旅行电影，很喜欢做的一个题材，也告诉我们说，其实当我们搭了时光一直到回到过去，到我们想要改变的那一个过去，我们也不会做到我们想要做到那些改变。所以不如就 It is what it is， 面对失去。我之前在欧马克 YouTube 频道有做了一支短短的影片，就是面对失去，就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也就只能接受它已经发生了，然后好好的继续走下去。世界上很多的东西，自然的产物都有一个它的周期存在，就是为什么狗狗猫猫它可能活到几岁就会拜拜，为什么植物长到几年它就会拜拜，有的植物它可以变成百年，有的植物一天就花谢，那是它们的生命周期。 It is what it is。0223639955，今天的周三告解室还有谁要来告解呢？你好， 马克，你好，我有罪。 你的罪是？ 我的罪是，我们家有一个青少年，刚满18岁， 嗯， 然后我平常有给他自由，然后还有信任， 嗯， 但是昨天因为他到南部去念书， 嗯， 我帮他找一个东西的时候，我无意间开了他的抽屉， 嗯。 然后翻着他的抽屉， 嗯， 然后看到了2颗保险套，而且他有套子， 啊， 其中还有一个盒子已经空了， 啊啊啊， 所以我有罪，我不应该看，但是我好想，我不知道怎么办。 但是18岁的儿子已经就是有过性经验，你现在不知道怎么办，是你想要了解他， 提醒他而已。我知道他有个女朋友了， 啊啊啊， 对，然后我只是要想要提醒他，因为就万一闹出人命，大家都很累。 对啊，可是你已经看到他是有套子，就代表他有在做这件事情嘛， 对,、 啊、 对不对？ 哦，是吗？会继续装傻吗？那我到底要不要把他那个套子丢掉？因为那个空的套子还有空盒子，我要继续装作不知道吗？ 你就装不知道啊。 哦， 他 不用丢掉，就摆着啊， 就摆着啊。他空的盒子代表他把那一包都用完了、欸，就代表他有使用啊，对啊， 对， 那很好啊，那代表你不会这么快当祖母嘛。 哎，说的也是， 对啊， 哦对哈、哦嗯，就装继续装傻就好了。 这也不是装傻，因为本来一开始你就不应该去翻他抽屉的，不是吗？ 他叫我帮他找个东西啦、啊，然后我就多看了两眼。 好的， 啊好 ，OK， 拜拜， 谢谢你， 再 拜拜。 02-23-63-9955，今天周三告解是周三告解日的时间，欢迎打电话进来告解，我有罪。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萧敬腾的《爸爸》。 听到的歌曲呢，来自于这一位呢，以 Rockstar 一曲红遍全球的 Post Malone， 这首歌叫做 Circle。Season changes 就是这个季节会交替，然后呢，好像就是一个循环一样。Let it go, let it go， 就放手吧。周三告解日的时间，周三告解是开放的时候，02-23639955，我是马克。Hello， 哎，请关一下收音机，谢谢。 好。 罪人，请忏悔。 我有罪。 你的罪是？ 我的罪是， 哎，旁边谁啊？ 等一下，我的罪是，我平常对我妈态度就不好 啊， 我对她非常的抱歉。 刚刚旁边就是妈妈吗？ 哎，不是 哦， 哎， 所以突然你听到了告解的时段，你就想要告解一下，我对妈妈真的很不好。 因为前面有一个听众说他怀念他爸爸， 是的， 我爸也去了，那我妈也不容易，所以我想告解。 好的，从今天开始，有意识的对妈妈好一点吧。 OK， 拜拜。 好的，谢谢，拜拜。 02-23639955。Hello， 你好。 喂，你好。 请告解。 我有罪。 你的罪是？ 因为我们家住五楼， 嗯， 就是算顶楼加盖的， 嗯， 然后我的斜对角三楼， 嗯， 洗澡永远不关窗户的。然后只要我坐在书桌上面往斜对角看，就是会看到他们在洗澡。 天哪，斜对角的三楼，请问一下住户组成性别以及好不好看？ 都是外劳。 嗯， 对吧？ 但 然后有男有女啊。然后我不知道是因为他们只有那个窗户还是怎样，因为他们窗户永远都是打开， 可能太热了，会不会？ 也有可能吧，啊，因为也不熟啊， 嗯， 所以也没办法告知他们说可不可以关窗户。 哦，你现在是觉得有点困扰是不是？你不是这么想看是不是？ 啊，每次只要晚上的时候， 嗯， 走来走，在我房间走来走去，就无意间哦看到了，好啊， 好啊。所以还是开心的嘛？ 啊，你没有开心啊，因为我觉得不知道怎么去跟他们讲。 嗯， 对， 还是丢那个信箱，丢一个那个纸条，告诉你说，哎，欸， 因为他们好像是类似宿舍， 啊， 对，但是也不知道是哪边的外劳，就是公司行行的外劳或怎样之类的。 嗯， 所以我也不知道要找谁。 嗯嗯嗯嗯。 对， 好， 但我也不可能说贴个东西说麻烦洗澡请关窗户嘛， 可以啊， 或许就像马克讲的，可能真的就是太闷了。 对啊，有可能是太闷啊。 对， 但你现在的罪的告解到你告解在于就是你偷看了别人洗澡的这件事情。 对， 那你晚上是不是都待在书桌前？ 没有，有时候起来就会无意间就看到了， 不是刻意看的， 不是刻意看的。 你很棒， 嗯， 再见， 再见。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耶，中秋连假出去玩， 开车赏月该走哪条路啊？ 当然是走安全这条路。九月底前回Toyota享免费安全检查，廉价出游最安心。 哇，回原厂换轮胎只要73折起，还有更多商品优惠哦。 详情请上Toyota官网。

周围让我质疑，像预报天气，在你指缝间我继续游戏，忍不住超速，看不大清晰，我放弃谦虚，无所谓收集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苏打绿的早期作品，这首歌叫做《窥》，窥探的窥，回应刚刚的窥探，其实不是故意窥探的，儿子叫我找东西，我只是翻一下不小心翻到，其实不是故意窥探的，只是为什么三楼他们的浴室永远都不关窗，我只是经过就会看到。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我有罪，一样跟亏有关系。员工旅游的时候，我偷瞄了同事换衣服，我有罪。我不小心瞄到前面正妹同事蹲下来露出的骨沟跟紫色丁字裤，虽然她做不到一个月就怀孕离职了。这个前面这个中文文法有问题啊？为什么要用虽然这个连接词啊？就他离职了，并不会让你的罪少一点啊。Taking me through all of your phases, how you traded our trading places. Late in the midnight hour, you made the worst decisions. I was always there to listen, not this time. Yeah. 我有罪。上周为了鼓励点友写信，约好一定写定到马克信箱，结果他上周写了，我还是没写。我有罪。有个朋友最近一直找我查，我就把他封锁了。 Like the best in America. Don't make me out to embarrass you. Run with me, she like a marathon. Just let me down all the way home. Come with no drama, ain't never been wrong. I know you ain't put me in the friend zone. Like does that I'm in the end zone. Bust down on the rest though. Late in the midnight hour, you made the worst decisions. I was playing my position. You got missing.Late in the midnight hour, you made the worst decisions. I was always there to listen. Yo, 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有一个告诫非常劲爆，我有罪。我不小心跟朋友的前男友上床了，不小心跟前男友的朋友上床了。不小心跟朋友的前男友上床了。听到的歌曲来自 Skrillex 的新歌跟 Boys Noize， 这首歌叫做 Midnight Hour， 午夜时段。你现在收听的是下午的午，午茶时段。3:33:33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 DJ 欧马克，0223639955，0223639955，告解时间，你好， 我有罪， 你的罪是， 我开车的时候脾气特别坏，吓得我老婆天天在叫， 真的有这种个性的人欸，昨天欸， 啊，因为 昨天晚上跟马伊在直播的时候才刚好讲到你有多坏， 我不人家开车不守规矩，我就会一直狂按喇叭 啊！ 你从外线硬要插左转线 啊， 我喇叭不会放着，就会一直按着，然后还会闪大灯。 哈哈哈！ 有些时候还会把窗户摇下来骂他。 你说他会骂还是你会骂？ 我会。 你会吗？ 对。 你是不是就是还没有遇过坏人？ 有啊，遇到很多次啊，但是都下来，因为我长得也蛮凶的、哦，所以说也还好。 所以就 人家 遇就是人家被你弄得不爽以后就卡在那边，然后下来，然后就对骂。 对。 然后骂一骂，骂一骂，最后也就没事，就两个人又走回去这样子。 就叫警察。 哦，骂一骂会叫警察哦。 就是对啊，我就叫警察。 然后他就走了。 啊，他就说，因为他违规在先啊，所以说。只是我们在后面会让他知道你违规了、对，就是， 所以你只要就是拿出手机叫警察，他就摸摸鼻子就走了，或是会绕句狠话说你给我记着，这种 之类的，对，你小心点。 哎，好，这个好脾气还是要改一改。那个，你的告解我们接收了，希望下次你坐在方向盘后面踩油门的时候。有这样的自觉， 但是油门是没关系，但可能手还是离不开喇叭吧。 啊，因为其实我刚刚才看到的这一篇就是分享，在说愤怒这件事情，就突然的情绪暴怒这件事情，是在我们人类的演化基因当中的，也就是在那个原始部落，有人就是犯规插队，你很不爽，这种是会有帮助你繁衍你的后代的。可是，在现代社会当中。哦，这种基因是有害的，因为会让人早死啊。 哦、uh-huh. ， 对啊，还是要为自己的健康跟血压着想，好吗？ 我想说繁衍后代，我最近老婆才怀孕，马克怎么那么会说？ 对啊，就是还是因为这个而且一样会为你带来一些不便跟麻烦嘛，对不对？就虽然你长得凶，你不害怕，但有一天你遇到一个比你更脑冲的，他不太管法律的那种，对不对？他嗑药的。那就是会让你的孩子跟你的老婆就陷入一个没有爸爸的情况，很恐怖的。 是的， 是的， 没错，要改，对， 是的， 来告知， 拜拜， 拜拜，谢谢。 Yeah， 3:36，0223639955。You and me were never meant to be forever, Nana.Take control for one night. You and I could head home together. Bring the energy, put some memories in my mind. Dancing in the moonlight. Don't be polite, it's now or never. The way you roll your eyes, so low I get so high. I think you're crazy, think I like it. The way that body moves, so cold when you cut loose. Some kind of crazy, I can't fight it. So.Yeah， 我有罪，突然想起一年前跟朋友借了两本书，现在还没还给他。0223639955，周三的告解日时间，周三告解室现在开放。嗨，我是马克，你好，你是谁？我有罪，最近大陆厂商送来中国猪肉制品的点心，我眼睁睁看着同事吃完，我没有去报案。Oh my god， 我有罪 ，Baby， 我把我的狗活活饿死。Oh my God！ 把狗狗饿死的罪人，醉了一个星期，没有喂他任何的水跟食物。我有罪，我常常在跳战斗有氧的时候一直放屁给后面的学员闻，在人家最需要氧气的时候。我有罪，我一天到晚在想公婆他们何时要分家呀。 助けてくれ霊のやつらに追われてるんだもうダメかもしれない Me and me go二人を咲くように電話が切れた俺たちはいつでも二人で一つだった地元じゃ知らずそうだろうし俺たちは昔からこの街に憧れて信じて生きてきたなぜだろう 0223639955罪人的告解时间。你好 主持人。你好。 你有罪吗？ 有。 你的罪是？ 我对小孩很凶，然后觉得讲话很失控。 小孩现在几岁呢？ 九岁。 九岁的孩子常常会因为什么事让你暴怒呢？ 因为他经常就是学校的作业都会忘记带，然后老师交代的东西要带的东西他经常忘记，甚至给他的要缴交的钱他也都会这样带来带去。然后就是老师都会写联络簿，然后要出门的时候都有特别在叮咛他，然后他还是会忘记，所以每次回来的时候听到他这个没带那个没写的就会很激动到吼他，然后有时候觉得自己讲的话实在太重了。对， 你说太重会重到什么样？说你是猪啊的那种吗？ 没有，就会想要把他赶出去，然后就会气到说这个就是说我不要你这小孩了，这个家更不适合你，然后会气到就是他洗澡的所有东西都不想帮他准备。 妈妈妈妈 太吼就是会很气啊，你都不知道就是被他气到，就是然后明明就觉得他很可爱，可是他每次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就觉得我怎么可以暴怒到说晚上一句话也不跟他吭，就是不跟他讲话，他跟我说晚安，然后什么爱我的我都不想听，所以我就觉得说你怎么什么东西都会一直忘记啊。 妈妈，我想了解一下，那平常他也有可爱的时候嘛，对不对？那 一定啊。 那就是你跟你老公还在一起吗？或跟他爸爸还在一起吗？ 当然啦、 啊、还在一起。那你对他 非常的幸福 哦，很幸福。那你对他生气的时候你会对老这个怨气会发在老公身上吗？ 我老公也吼他，我们两个一起吼他，然后睡觉的时候都觉得我们两个实在是骂他骂的实在是很狠啊。 天哪、所以幸福的一家人，然后你给他的关爱也都没有少过，可是他的个性就是这么爽。 是，就觉得怎么会这样，然后就有一次我先气到更激动把他整个人架出去把门反锁 不行啦，我这样会有阴影啦我会越来越害怕啦， 所以就觉得自己这样好像也不对，可是很认真的跟他讲他都记不住啊。 天哪， 所以不知道自己怎么回事，然后又气自己可是也气他，然后又觉得自己怎么会讲，就会想到自己九岁的时候我的父母好像没有讲这么可怕的话。对， 要不要一起，就是如果你们经济 情况允许的话，要不要就是请那种儿童諮商师，就父母跟孩子一起去，因为他一定是有某一些地方情绪卡关啊。 可是 帮助他也帮助你们这样子 啊，就是该寻求，而且他成绩也很好，然后其实在学校老师也都很就是 称赞他， 对，同学的人缘也很好。可是就是他就是会这样， 天哪， 然后就是会一直忘这些写好的单子给他要缴交的，就是放好久，然后放到老师都在问，所以就是很爽，然后东西就在书包里面，他都会忘记，就是经常这样子，所以有时候就是想说比较狠的话这样子，会不会让他记得？ 但目前已经很确定了，就是说很狠的话，这一招不通了嘛，所以你可能必须要转换策略了。转换策略就要靠你们夫妻齐力协心，就是你们要想一个新的策略，就开始比如用什么鼓励的方式说：“哎，你今天这个又没有带啊？那没有关系，你明天要记得哦。”然后他就吓到说：“哦，这不是我认识的爸爸跟妈妈，已经出事了。”他说不定会，他说不定会很钉钉的把事情做完。 一开始其实是走这个路线的，因为就是很疼他。然后后来就是我们整个人两个人也是， 哎，不见了。开车 发现，好，是耍狠，好像也没有用。然后后来现在是走可怜路线，正在试，因为我说我跟爸爸年纪都很大，才生你，然后我们会离开你，然后会死掉，只剩你的时候，你怎么办？所以，可是讲完这个时候，他就说：“妈妈，你不要死，我让你吃不会死的药。”可是他这样说，你有时候骂他，就觉得哎，可是就很气自己，怎么可以骂这么难听的话？哎，他。我们对其他的人也没有这样啊，就觉得自己有罪。 真的，真的，我怕你有罪。 哎呦， 因为你看，骂的是制造恐惧感，然后你说我们会死掉，未来剩你一个人，这个还是制造恐惧感，这个都会在他的人生当中造成一些阴影。因为他现在可能还不知道，可是长大以后，他一定会有一块会觉得东西会失去的那种害怕、啊。 可是他害怕，他是不是就会做好？可是他都没有啊。像他隔天起床会说：“妈妈，我昨天都睡不着，因为你跟爸爸都说不要我。” 对啊，对对啊。 可是我也认真跟他讲说：“因为你常常所有交代事情都做不来啊，都会忘记啊。然后他就说：“可是隔了一阵子我就记得啦。”我说：“可是你都超过时间啦，老师就会觉得我跟爸爸有问题呀、啊，给你的东西怎么都不缴。” 就是现在你认为就是可能威吓恐惧是我们直觉认为很有效的，但你知道心理学实证上面证实就是这是一个蛮失败的方式。不然的话其实台湾有死刑啊，可是为什么还是有人要杀人放火？就是为什么还是有人要去犯这些罪？就是刑罚这件事情，就是恐惧这件事情是不够的，就绝对是行不通的，发展出多一点策略吧。 好，等你当爸爸，看你的策略提供给大家。 我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不当爸爸，因为我知道我会暴怒。 我们本来也没有要小孩的嘛，才一次没有避孕，他就突然来了，我们也吓傻啦。 还是你们的暴怒，就是因为他是一个你知道非预期的，就还没有准备好，他就突然来了。 可是他说他在天上等我很久了。 好的 ，OK， 谢谢 你的告解，拜拜， 谢谢，拜拜。 时间来到了3:51，今天的周三告解是关于这个亲子教养问题。我觉得每一个孩子真的都是不一样的，当然每一个爸妈就我们的个性本来也就都是不一样的。有时候你会觉得这个真的是很简单的事情，而且我小时候的时候也都做得到，为什么我生出的孩子会做不到呢？无法理解啊。在 APP 上面呢，也有听众说，哦，我们家跟这个妈妈的情况很相似，我们家的是8岁，好无奈哦，软硬兼施都没有用，该怎么办？有时候也许真的不知道，哎，只能试试看专家了，只能推给专家了。 不断纠结的情绪，理智线断裂的崩溃，刻骨铭心的画面，仿佛索命般的如影随形。轻电音为基底，大丸音效的一首舞曲情歌《别想我放过你》，歌词夹杂着爱不到的不甘心以及傲娇的心情。 我现在回头想你根本就配不上，不可承认怎么可能会懂灰姑娘，请眼睛被误伤，理智先被阻挡，但受伤也不该被你这种废物伤，但从来谁不想，我不想再没主张，所以现在我决定唱一唱不起忘也忘记。 田雅霍全新专辑《Unhero》，另类推荐，《别想我放过你》。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您事业大拼，您看遍大城风光，深知民宅之美，在万绿公园，三辉双子星，永和市中心16000平仁爱公园。钢谷双之镇34层景观宅，月城无数，藏绿无双，三辉双子星，55至95平，02-8969-8888。 恭喜上榜！ 不再投履历，寻找面试机会，现在就开始准备地方特考。9月10号报名，12月14招考。TKB 电类、机械类、行政类课程10月全新开课，短期上榜，地方特考准备就找 TKB。快上网搜寻 TKB 百官网公职。 哎，我想看打鼓， 我想看打击乐， 我还想看马戏团。 那就到2019桃园地景艺术节一次看个够。9月6号到22号，在巴德大南森林公园，悠然神谷、朱宗庆打击乐团等17组国内外团体参与演出，丰富表演，满足全家的周末时光。 详情请上桃园地景艺术节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我们是 CTO。 就爱电影 UFO， 时间来到了3:55，也是要跟你说再见的时候啦。今天的告解是一样，也听到了很多的故事，有很多事情呢，其实是因为我们的人生还没有到那个阶段，所以这没有办法处理的，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啊。那不管怎么样，都希望今天的告解是讲出来以后，我们可以更多一点自觉，多一点意识，然后让这些不希望发生的事情可以不要再发生。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你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欧马克，祝你有一个愉快的一天。要找我的话呢，网络上面搜寻欧马克，可以找到我的 Facebook、 我的 Instagram 还有我的 YouTube 频道，都欢迎你订阅喽。 音乐全职大，2019终于等到凯蒂佩瑞，格莱美提名认证，全球破亿销售，流行天后联手 CP 查理，共同打造全新排行国歌，请听环球凯蒂佩瑞 Small Talk。